小土坑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母鸡、公鸡回家了，大肥猪回家了，小山羊回家了，老黄牛也回家了。淅沥淅沥，小土坑里积了水了。雨停了，雨停了，太阳公公露出了笑眯眯的脸，母鸡、公鸡又出来找小虫子吃了，大肥猪又出来散步了，小山羊、老黄牛又出来吃草了。母鸡走到土坑边，往里面一瞧，看见里面有只母鸡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一只母鸡掉到土坑里去了。咯哒哒，咯哒哒，母鸡赶快跑去告诉公鸡，叫公鸡来搭救土坑里的母鸡。公鸡走来一瞧，土坑里哪有母鸡呀，只看见一只公鸡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一只公鸡掉到土坑里去了。喔喔喔，喔喔喔，公鸡赶快跑去告诉大肥猪，叫大肥猪来搭救土坑里的公鸡。大肥猪走来一瞧，土坑里哪有公鸡呀，只看见一头大肥猪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一头大肥猪掉到土坑里去了。 No no no no no no， 大肥猪赶快跑去告诉小山羊，叫小山羊来搭救土坑里的大肥猪。小山羊走来一瞧，土坑里哪有大肥猪呀，只看见一只小山羊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一只小山羊掉到土坑里去了。咩咩咩，咩咩咩，小山羊赶快跑去告诉老黄牛，叫老黄牛来搭救土坑里的小山羊。老黄牛走来一瞧，土坑里哪有小山羊呀，只看见一头老黄牛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一头老黄牛掉到土坑里去了，大家赶快来救救它。哞哞，大伙儿都来了，往土坑里一瞧，不得了，土坑里有一头老黄牛，一头大肥猪，一只小山羊，一只公鸡，还有一只母鸡，那么多动物一起掉到小小的土坑里去了。大家真着急，东奔西跑去找他们的主人来搭救他们。太阳晒呀晒呀，把土坑里的水晒干了。这时候，老黄牛、小山羊、大肥猪、公鸡、母鸡把他们的主人找来了。他们再往土坑里一瞧，咦，什么也没有呀。母鸡说，一定是他们自己爬出土坑来了。小朋友，你们说说，母鸡的话对吗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